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们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也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田北辰而家攞到特啊嘛，16啊嘛， 啊， 所以田北辰啲庄脚系会调走噶， 调走噶， 因为麦美娟啊都唔够飞啊，而家麦美娟得8咋， 啊， 拿到87啦，你谂下，分到咁散。所以李卓人就一定心存侥幸，他觉得自己突击成功。我觉得我不会断言敢讲李卓人吹鸡他会失败。 嗯， 我觉得李卓人吹鸡是有机会赢。 嗯， 但李卓人吹鸡的后果是会什么呢？他会拿了郭家麒的位。 他会拿了郭家麒的位。咁啦，咁讲啦，就是说其实呢他的主席呢的退选亦都有这样的考虑的，就希望保住李卓人的，亦都是。 我覺得有嘅， 係有呢個考慮嘅，希望保住你。 因為佢嗰支旗係職工盟嘅，仲有唔係淨係工黨 嘅。係， 如果職工盟連個支旗都冇埋咧，喺工會喺立法會裏邊，邊個同工聯會困咧咁啊？ 咁所以咧，阿李卓人如果唔棄保咧，我亦都唔會係一個即係。對他有太大意見，即係頭先所講的，如果吹曬雞咧，佢其實有機會， 因為他五啊嘛， 有機會嘅。 係，但問題就係佢會攞咗郭家麒嘅位咯，係 啦，攞咗郭家麒嘅位咯。 咁結果喺新西九席裏邊，泛民都係輸咯。嗱，結果你睇下建制派，田北辰一席，梁志祥、麥美娟、何君瑤、陳恒斌， 嗯， 咁咯。 咁就如果 即係佢九攞咗五咯， 係啦。 咁嗱，你而啲公民鄭松泰唔好計啦，咁啊即係其他得翻3咯。 咁就阿冯检基一定要即係我觉得冯检基就弃保就咩啦，3%去得。 嗱，我觉得周永勤就弃保个一咧，其实就去咗阿何君尧嗰度噶啦。 系啦， 我觉得啊，只不过周永勤咧就被弃保啫，即系唔系好似阿胡瑞山咁样自己出嚟宣布佢就系被弃保。 啊，呢啲完全冇作用噶啦，咩张伟征啊， 冇啊，张伟征弃咗噶啦， 弃咗啦，冇作用噶啦。 咁所以而家就系喺阿冯检基嘅三， 冯检基嘅三， 黄俊杰嘅三。 系啦，黄俊杰，黄俊杰唔会弃保噶啦，青年新政 咁咪唔会咯，咁就 吓唔当。我都话叶宝成同埋青年新政都唔使讲噶啦。 黄润达咧，街工。 黄润达街工4%， 系啊，佢都觉得喂，屌何李卓人都系一啫，都系五啫，俾我领先一啫，点解要我弃啊？ 咁如果就大家唔斗唔 揽炒噶啦，一定 揽炒咯。 系啊，最后屘一定揽炒噶啦。冯检基话喂，顶黄润达都系四啫，我3啫，有咩问题？喂，三就應該棄啦。喂，個原因係因為你老屎忽嚟嘅大佬啊！你做咗咁多年，同黃潤達同黃浩銘仲要低過黃浩銘同黃潤達，真係好死得啦已經。 馮檢基啊，真係講真啦，阿基哥，如果你真係有機會聽呢個節目咧，我真係勸你。 嗱，講真，如果你棄嘅話，不過都唔可以 offer 喎，如果唔係我俾。 冇，哇！你有搞錯， 只可以評論，即係唔可以話如果你棄我點點點啊嘛， 得嘅。只不過係一個我哋評論節目，就話覺得如果馮檢基棄咧，就對佢自己嗰個嘅 個人嘅 政治嘅聲譽啊， 仲可以。有線生機， 系啦，仲有機會。 嗱，咁就除咗呢個新界西之外咧，新界東要棄嘅咧，大家都睇到啦。就其實就係呢個鄭家富， 鄭家富， 范國威都開到聲噶啦。其實 鄭家富咧，佢就咁講，佢就話：其實我棄咗咧，我都唔知道我啲選票咧就會流向邊度。 嗱，呢個就叫做狡辯兼詭辯，我覺得好多人話攻擊葉寶成，我覺得呢個鄭家富嘅政治道德比葉寶成更差。 嗯。 个原因是什么呢？主席，我觉得啊，他比陈云更差，其实。因为你明知你一个十几年的资深的政客， 嗯， 而你的派系出身是跟范国威是同源，你不会知道你弃选的票去范国威那里，而是扮无知，仲答自己是天主教徒。人无此则无敌。去到今日他是3%。其实跟冯检基一样，但我觉得他衰过冯检基。 嗯， 冯检基我觉得因为他没有了区议会的超区的位置，如果他我觉得他会照选回超区，所以唯有落去一个他自己不熟悉的选区，新界西，想着多议席就可以撤到给他， 但是鄭家富不是，鄭家富是主動回去夾范國威的票，我覺得是兩回事來的。 冯 檢基就算不退都好，我觉得没有恶言的，对冯檢基都。 郑家富呢，以他一个从政经验咁丰富嘅人呢。 喂，票王嚟㗎，新东。 哎，非常之非常之知道何谓政治光谱。 等系啦，走咁内位点会做到票王㗎， 非常知道嗰个政治协调嘅，即系个经验丰富。点会话唔知道自己嘅票会流向边度。 喂，留俾邓家彪话唔通，留俾侯志强一笨。 啊，咁而且呢，佢亦都冇理由觉得 3% 呢个系会有机会喺新界东会飙，即系最后一日 可以攞到。 系啊。 咪囉，嗱，范国威五，坦白讲，如果佢我八成会流向范国威嘅，其实咁嘅话，你要打败容海恩呢，其实而家就系最后尾喺张超雄、范国威、 陈志全呢三个 啦。系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就系边一个最能够扯走阿田北俊啲票嘅，因为李子敬咧其实系田北俊啲票嚟嘅，即系截走呢个自由党，仲有一线生机就可以攞两席啦，就系话除咗即系而家喺3-1。但有機會做到3-2嘅，如果鄭家富退嘅話， 其實只有依個依區咧，就只有鄭家富退咧，就先至會有機會咯。 冇懸念啊，其實 係啊，冇啦。 其實如果佢唔退，大家知佢咩參選啦，係唔退得 啊， 明知輸，其實都唔退得。咁啊，知道佢 因為你好難嘅嗱，你諗下陳志全、范國威、范國威同埋張超雄，大家都5%， 係啊， 大家都係咁。咁你叫邊個去棄保咧？都好难嘅，老实咁讲。 咁咪唯有靠咩咧？新界东嘅选民自己弃保啦。 系啦，呢一样嘢就系啱啦。 系啊， 我觉得咧呢样嘢就 系 去到呢个 雷动啦。最后屘就系要 系啦，就要雷动啦。 系啊，咁你究竟聚落边个嗰度咧？ 啊， 嗱，我头先我琴日都讲过啦。 范国威嘛， 我就会拣陈志全、范国威。嗱，张超雄我对佢冇任何嘅不良、唔好嘅印象，亦都系一个即系可靠嘅人。所以是难揀的，我觉得有3-2的 话。这三个都难揀 的。是难揀的。 陈志全和张超雄呢，我都觉得他是属于 弱 势社群的。 是 啊，范国威呢就是属于有组织能力。 有组织地区组织能力。 即是三个其实都有他自己本身在、香港的政坛当中的存在价值的。 所以他们会不会重叠，我意思是说，如果当陈志全和张超雄他们在议会里面所代表的弱势社群那个声音的话， 但是张超雄的退选呢，其实未必会益到范国威和陈志全很多，是不是呢？其实 我觉得就 即是他那些选民 不会退，因为他三个都是你哪个退啊？ 是啊， 为什么不是陈志全退 啊？ 成全张超雄啊？ 为 什么不是范国威退成全陈志全呢？ 啊，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的嘛？但是郑家富的问题就是明显落后于在整个泛民阵营里面，其实他现在是包尾一个差不多，是吗？你数啊，是吗？李思嫣都有一，他都是三，侯志强都有二，是吗？他是最尾一个，我都说他一开始一出来那一下，我已经充分质疑他，因为经历过猎杀冯检基与何俊仁这一役呢，在区议会里面，包括当年梁美芬出选，为什么刘千石会这样弃选呢？当时谢伟俊出选，容海恩就是当年的谢伟俊，当年的梁美芬来的，是要契字头，要党国体制力保的一个候选人，所以才有郑家富咯。不是说 喂，还有，如果是这样，杨岳桥可以配啲票出来， 我觉得不会的。杨岳桥我觉得他整个 campaign 他现在不是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他说要赢就一起赢，所以我觉得 他就同啊，不是他过去选举策略就同啊咩配的，同啊张超雄配， 张超雄， 他同张超雄配的。 但所以我覺得楊岳橋不是一個自私的人的， 是、啊、 我覺得。但是你現在這樣的大運戰， 他會有機會在明天幫他喊麥克 風的。是，但我就說這個是大運戰的局面，結果最終我覺得就會益了容海恩了。為什麼呢？我覺得因為呢、這個建制派呢，他寧願棄葛佩凡他都會保容海恩。你不要說我批中、是不是寧願棄陳克勤他都会保这个容海恩。这个才是呢，大家看到哪一些是今次什么人跟香港人对选、是共产党啊，其实不是建制派、 超区就不用说了、这个森哥退了之后呢，照计都好很多了。 我觉得邝俊宇和他本来是 9% 是危的，因为呢这个小鼎呢、其实呢就要你打个折头，他 9% 的话即是他11-12。咁變咗而家 睇下森哥嗰啲，去唔去得曬咯？ 去唔去得曬超？ 有啲會去咗梁耀忠度，我覺得 係啊，會 唔一定全部去鄺俊宇嗰度。 會啊，我睇到 Facebook 裡面啲人嘅反應都係咁講，話去梁耀忠嗰度。 係啊，會去咗啲梁耀忠嗰度。 但係咧，其實咧，如果有機會聽呢個節目嘅人咧，其實就應該 策略性投票， 策略性就應該係去。 嗱，你未必中意， 你未必中意佢噶。 逗號， 你未必 句號或者感嘆號， 鄺俊宇。 不過有一種選舉叫黨國體制。所以你要補的話呢，就是泛民在超區裏面的第三席， 沒錯， 所以就是鄺俊宇。 是我一再強調，在這個節目的一開頭我已經講，就是這個不是個人心水問題， 我都說我不喜歡看他的小說的，我都 所以呢，如果策略性呢，就一定應該是倒去給鄺俊宇的。 嗯、 好啦，仲有边一区啊？我哋新界东讲咗，新界西讲咗，仲有九龙西啦。 九龙西又系大混战啦。 九龙西， 九龙西咧，我自己咧， 梁美芬 22%， 我建议吴文远退嘅。 吓、啊，吴文远 系 系 4%， 4%吴文远 系 嗱。狄志远就 5%， 你讲过啦，随时倒落去俾佢嘅， 一定倒硬，因为你睇到个选票嘅分布极之不成比例。梁美芬22%，差唔多系所有建制派嚟讲。在每一个选区里面呢，名单最多除了他就是叶刘了，两个都是22%的，所以呢他们那些庄脚就会调走的，我觉得。 喂，那啊朱啊啊啊大陆朱啦，何志光啦，这些其实 就我觉得都应该大陆朱啊都应该走的啦， 走啦，是啦，弃保啦，不如。 同埋他们的目的有些都是想着追击啊边个的啫，追击啊教主的啫，都投票咯， 就是投票咯， 是啊，登埋广告今天都 是啦， 完的啦，应该 做得非常好啊，赞赏啊何志光啊， 咪 咯，咁、啊、但是其实你而家应该就是 谭国桥都要退、啊， 谭国桥3%要退啦，我自己觉得。 其实谭国桥要早啊，吴文远4%我都有 啊。但是 4% 呢要爬上去都是难的。不过呢当然啦，如果讲谭国桥， 何志光谭国桥退了呢，我觉得对吴文远是有帮助的。如果大陆猪都退埋呢，都有帮助的。我想大陆猪那些是反共票来的。 大陆猪反共票会去了哪里呢？去了哪个呢？你估大陆猪的 1% 如果有机会最有机会。 可能是郁文到的。不出奇的。不出奇的，是如果老反共的话。咁、但係尤慧晶，我覺得經過今次成報事件之後，會唔會墮咧？嗱，佢其實嗱，我睇下佢個 campaign 嘅情況咧，佢去到後期咧，佢一度力逼阿鬱敏嗰陣時咧，鬱敏咪騰嘅，就開佢拖啦， 跌啊， 係啦，就開始 campaign 之後咧，就開始跌啦。其實係喺高峰，鬱敏開完拖之後咧，佢就跌啦。其實咁、所以而家就跌到得翻六咧，就同佢開波差唔多喎。 嗯，去翻 係啊 ，campaign 完之後打回原點喎。 啊， 咁所以究竟呢、這個？明成報啊，今日揭呢個清正係咪嗱？有兩個可能性，我覺得一個可能性就話佢喐 CY 同埋中聯辦， 嗯， 另外一個可能性咩咧？其實佢可能係幫葉普成都唔出奇。 葉普成係啦，幫葉普成拉票， 係因為大家都睇到嘅葉普成同清正咧，即係拳來腳往嘅原因， 嗯、 包括波及埋梁天琦， 嗯， 其實都係咁嘅原因啫嘛。因為梁天琦就幫清正加持啊嘛， 啊， 就係落去幫尤惠晶而唔幫阿鄭錦滿啊嘛， 啊， 咁所以阿教主咪喐佢咯， 啊。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咧，我唔明嗰啲，其實我唔係好接觸而家啲僆仔嘅心態。佢、哋會唔會覺得成報係作嘢屈佢哋，所以更加要保清正咧，適得其反啊？ 嗯，都會。咁又你咁講，你一咁講又有機會。咁即係嗰個效果好難。 我哋睇啲所謂嘅會理性分析嗰啲，我哋又唔投佢咯，還掂都。 係啊，我哋係咪都唔係佢選民？ 係咪都唔係佢選民嘅？ 啊，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反而係益咗清正咧？都有機會喎。 逆反咯，我就話。 係啊，係啊。 係啊，會有逆反心態咯。 啊， 係咪？就係話你呢個黨國體制嚟喐我嘅啫，咁樣咯。 啊， 咁所以我覺得又未必啊，尤惠晶嗰啲票會流失得咁快添，我覺得其實。 嗯、 但係佢而家都問水，因為佢同狄志遠咧，狄志遠我覺得係入硬嘅。 狄志遠就 而家呢個 一定唔止5%㗎啦， 一定唔止5%。我覺得起碼去到10%差唔多。 啊， 因為你由阿梁美芬嗰度切5俾佢咧，係易過借火。 佢嗱喺中共嘅嘅角度嚟講，佢係有功係功臣嚟噶。 喂，佢成佢係功臣嘅成立，到上次黃承志參選， 係啊，會 ban 係會 reward 佢， 一定要保佢贏啊！如果唔係嘅話，啊、你呢條水邊個人跟你揾食、啊？ 唔係，而且佢5%呢一個咧係遠遠好過之前嗰、那個啊咩啊 黃承志 黃承志啊嘛。 係咁，喺5%選多4%啦。結果 正睇依個 percentage 都有機會。 呢、 這 個 就 是、 會保佢嘅。 點解要咁睇咧？我覺得，狄志遠個老巢其實從來都喺新界東嘅。 不在这个狗西的。为什么会无厘头去一个冇根冇强的狗西、 啊、就是这个。 冇装脚、啊。因为梁美芬的装脚就会过票给他。这个同属契字头西环系统。即是说狄志远其实都是西环系统的。 都冇乜悬念噶啦， 系啊，咁所以狄志远同梁美芬之间系共用庄脚，甚至可以互相配票嘅。 系啊， 而喺咁嘅情况底下，梁美芬赢到开行嘅话咧，即系话佢一定会配过去。所以我甚至怀疑狄志远系会喺毛孟静之前，或者紧排喺阿黄碧云之后， 嗯， 当选嘅。即系话佢系九西嘅六席里边咧，佢应该系第四席当选嘅。狄志远系咁嗱，好啦，剩翻泛民，黄碧云可能稳阵啲。咁跟住就喺阿毛依依、劉小麗呢兩個啦，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就完嘅啦。 嗯， 即係已經係，如果保得住毛依依同劉小麗啊， 如果咁講咧， 超額完成添，我覺得。 即 係所以 吳文遠都應該要退咯。 你就諗清楚啦。 啊，佢兩個都應該棄保咯。其實吳文遠咧好有前途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嘅意思，你今次棄保係對你呢啲咁年青。嘅從政者咧，其實係一個好嘅理，係一個好嘅落一個印啊，一個印咁樣嗱，呢個顧全大局， 嗯， 係嘛？咁啊，希望即係吳文遠又諗一諗啦，呢一樣嘢。好啦，仲有九龍東，九龍東啦，九龍東咧就胡志偉14%，譚文豪16%，然後跟住咧。 柯創成上得好勁啊！十四，胡志偉14，黃洋達九， 阿譚德志六， 譚德志 冇噶啦，其實胡瑞山退咗啦，2%。 譚香文陳澤濤而家仲有兩個。 譚香文咯， 我覺得譚香文就得到鄭家富支持同一條水嘅。 係咯， 咁如果食同一條水嘅話，就一定唔會退啦。我覺得，因為呢條水咧就係叫做冇後波嘅呢架車， 唔係我一樣用翻同一個，我暫時唔去話你係咩鬼啦。即係譚香文，你如果只係得2%嘅時候，喺今日啦，點解仍然係唔為大局咧而去棄保咧？咁呢一個咧就譚香文係要回應嘅，又係要回應嘅。 佢唔匿埋咯。如果唔係就好似叫佢 copy 啊鄭家富嘅回應咯。 啊，你點樣覺得 你點知啲票會留俾邊個啊？咁咪得咯。 唔係嗱，冇呢個係好差嘅答案。我覺得鄭家富好奇怪， 垃圾咯。 你直情講話我未必會輸就搞掂噶啦，我唔信民調。 嗯， 係嘛？你呢個話我唔知我嗰幾個3% 會流向邊？你真係完全係一個垃圾答案。 嗯、 而譚香文，我唔希望你會用咁嘅垃圾答案。咁好啦，但係你要解釋啊。2% 點解會可能有機會當選？要爬最少5-6% 咧咁樣 啊， 係嘛？ 嗱咁我覺得就好簡單，民調錯咯，民調不可信咯， 啊， 係啊，就係咁嘅啫，我覺得。 咁就 所以呢區就攬炒嗱，理性分析啊， 啊， 理性分析咧，而家咧真係有機會集中選票懟走阿柯創成嘅咧。其實在 黃洋達 身上、 啊、 但是呢、這個組織這個系統本身呢就跟其他的泛民就牙齒印多到不得了，所以其他棄保的話呢都票都達不到黃洋達那裡，因為他們的人是不會投他票的， 落不到去的 是 可以落的，是落去譚德志， 這就是以前中落太多這些牙齒印在這裡，就算你說譚德志不選了，佢嘅票都唔會落去， 都唔會落 大家度嘅，係啊。 而家咧，其實咧，就算連阿、胡瑞山啊啲啊，都好啦，都有機會落唔到去譚德志嘅。老實咁講，因為都係因為快必咧過去咧， 佢可能去咗胡志偉啊， 嚇，可能去咗胡志偉， 或者令到譚文豪咧穩陣啲，我覺得，因為譚文豪個勢都 係啊 跌緊嘅， 所以依個咧亦都有機會咧係落唔到去阿快必嗰度嘅。咁呢個快必咧，希望你自己反省一下，即係。啊，即系依个咧，即系我虽然喺度呼吁大家按策略行事，就系倒落去阿快必嗰度，啊咁，但系咧就依个可能都有啲困难， 都要你 都有啲困难， 食得住先得噶， 系啦，食得到， 起码逗号冇走去成日写呢啲小说去 X 人啊嘛，系咪先？ 啊， 所以大家倒落去逗号嗰度都唔觉得有问题啊嘛， 系啦，咁啊讲晒五区噶啦，应该系咪啊？讲晒同埋超级区议会都讲 过。我觉得最后嘅悬念系咩咧？除咗听朝会唔会再有新一轮嘅最后尾一轮嘅弃保，其实要嘅系今日嘅啦。我觉得已经、去到听日已经 too late 嘅。 应该今晚今日噶啦， 开始大家要谂，应该今晚噶啦。其实咁另外咧就有冇新嘅呢啲咁样嘅即系选举嘅负面宣传啦？ 嗯， 我觉得嗱，我担心一路咧就系 TVB 嘅，我觉得我琴日都讲过。 結果你看到啦， 係就又係冇懸念嘅啦。TVB 係啊，就係話 真係冇懸念嘅啦。 競選期間 佢乜都做得出嘅啦，又 會唔會？變咗幫建制派吹票啊，或者出啲嘅古靈精怪新聞嚟去打殘某一啲最後尾嗰席嘅候選人呢， 絕對會。 或者將一啲報紙裏面無中生有嘅抹黑，將佢放大成為電視新聞入屋呢？嗱，我覺得就一定，大家唔使諗啦，一定會， 一定會。選佢係同選管會一樣噶啦。 系啊， 个情况就系，既然做到咁嘅状态咧，佢就唔争在啦，真系。 系啊，所以有啲听众都好得意，佢话应该大家就吹谷阿黄杨达，等佢当选， 做唔出。 但系我觉得佢当选咗都几大镬 啊， 唔系佢自己得大镬，我觉得，即系佢都入咗去之后都唔知点算嘅，其实都系都有呢个情况嘅。 即系如果系整蛊佢就俾， 即系等于话灌票俾阿郑家富一样嘅啫。 虽然我话做唔出啦，但其实呢你都做唔到，因为头先我哋都分析咗，啲票系会落唔到去佢嗰度。 所以啊，快必都系嘅，即系你如果个人咧，有阵时即系都系一个即系磨练嚟嘅。 啊， 你私怨太多咧， 私怨太多 系啊，将私怨当饭食咧，搞下搞下咧，即系你出嚟做，你唔好话做民主运动做咩？喂，做生意都系啦， 做乜都系啦， 你做乜嘢都系啦，你周街牙齿印四方树敌，八面威风嘅。嗯，大佬呢啲就系得一个人做得嘅啫嘛， 啊， 就系，是，教主啊嘛， 啊， 其他嗰啲人跟住咪死咯， 个个学佢， 系啊， 个个学佢， 个个学佢， 学唔到。 你有冇教主咁抽得先？系咪， 啊， 你冇教主咁抽得？而系周围走去攞把刀仔辣人，咁咪， 啊， 变咗系呢个死剧之王里边嗰个田董辉咯。拿住雙刀走去問人攞陀地嗰個，其實 係咯。 咁到時你有求於人嗰陣時候，人哋點會俾你呢？係嘛？ 依，這個好簡單道理嘅，都不是東方道理啊！即係中外都係咁樣樣噶啦。你出嚟做嘢，即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除非你係天才。即係你天才一個人 ，Steve Jobs 一個咯， 啊，一個人就得， 係啊 ，Steve Jobs 一個咯， 啊，你自問你係咪天才啦？ 好多人以為自己係， 係，啊，咯。 咁但係嗱，而家亦都係一個教訓嚟嘅，我覺得大家就要即係。聽日投票之後呢，如果是仍然選擇從政這條路的呢，我覺得都是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的。想清楚怎樣 position 自己， position 自己之後呢，按照這個新的形勢呢，是去即是找一條路。我覺得衝擊派是主流來的，即是我們 講前一點， 嗯， 即是無論投出來怎樣都好，我覺得立法會的衝擊行動呢是會越來越激烈的。 嗯， 可能是肢體衝突，可能是不是佔領主席台那些，我覺得，這件事我覺得也是呢北京已經預計之中的東西， 嗯， 他也都會用一些更強硬的手段去挑機。 嗱，講到呢度，我又想都係加一句講，聽日咧九月四號咧係有機會係發生一啲叫做暴亂事件嘅， 有計劃嘅騷亂， 係有計劃騷亂。咁喺度咧，我哋都係呼籲大家咧，如果係遇到咁嘅情況咧，去翻昔日佔領中環或者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嗰個嘅對大家嗰個嘅叫做勸喻咧，就係，是，話舉高雙手。舉高雙手 ，OK，嗯。到時有好多警察會係帶住個 camera 喺面喺依度噶啦，大家千祈唔好。 因為佢賴個雨傘咁多撤控咧， 係啦， 而家就已經進化咗噶啦， 係啦， 係啊。 咁所以大家唔好嘗試衝擊警方。如果遇到有啲咁嘅即係衝突嘅時候咧，最好就舉高雙手。 有好多地方會有可能發生嘅，我覺得，包括咩咧？喺鄉郊嘅選區啦，公仔人啦，包括助選團之間互相包圍啦，嗌咪啦，攞個咪喺你耳邊喺度狂嗌嗰啲咧，就每次選舉都有噶啦。 大家最好係冷靜，我覺得最佳嘅策略咧， 就行去第二度嗌咯。 係啊，唔好 使鬼睬你咩，真係 唔好衝突。你衝突就中伏噶啦， 你都冇時間去宣傳啦。結果你就為咗要同佢解決個衝突， 咁就變咗冇時間嗌咪咯。 咁第二就喺點票中心，我覺得點票中心就係你而家因為。在梁振英治下咧，成個公務員的政治中立的形象已經摧毀。所以咧，加上而家今次俾呢個 FatWire 影到咁樣騎騎嚟嚟咁樣拉啲選票翻屋企啊等等咧，香港人對選舉制度的信任咧已經陷入崩潰嘅邊緣。邊緣。咁大家仍然將個 benefit of doubt 咧係俾翻政府，又係信啲公務員。我相信好多人都係。但係我諗好多熱衷於政治嘅人咧，其實對公務員已經冇咗信任。咁所以會唔會因為選票票箱遲運咗嚟啊，開唔到鎖呢情況出現，而引發激烈嘅肢體衝突咧？我覺得係會有可能。 會有， 但我我唔鼓勵大家去參與呢個肢體嘅衝突，抗爭係仍然一定要用翻咩咧？有智慧嘅，因為你一去衝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就係會成為咗即係對方就去檢控你嘅一個理據。嗱，任何嘢都係嘅，我覺得抗爭係咩咧？抗爭係要令到大家睇到個景象係會企喺你嗰邊，呢個先至係最佳策略嚟嘅。如果只要你一執一啲嘢去掟嘅時候咧， 或者喺選舉期間啊，你要記住啊，如果嗰個係 TVB 嘅， 佢一定 會特發記者影住你，係呢、這個我當你係尤慧晶嘅助選團都好啦、 嗯。 你做一啲咁嘅動作， 做咗 就不斷 loop， 不斷 loop 你呢個 無限放大，係咪？甚至咩咧？会不会女影外合呢、 啊、 我对现在无线电视新闻的信任是零、 啊、 会不会女影外合即意思是什么呢、 啊、 一早知道 那个地方会有事搞、 啊 啊、然后摆定队 crew 在那里拍、 啊、 然后跟着就将它无限放大、啊、就在24小时新闻台和这个6点半、啊、这些新闻、啊、最多人看的时候入晒屋那就扑街、 啊、这个我都 几可肯定一定会发生都几可肯定的所以你就不要参与了即如果你不是鬼的今天我想讲鬼嘛我们、 嗯、 你不是鬼你就不要参与你就最好呢是不要涉及任何听日任何的冲突的場面我自己覺得 他有機會挑幾種人我覺得第一在民調裏面佔 upper hand 的非建制候選人、 嗯、 你那些得兩三點他不會搞你的、 嗯、 他會搞朱凱迪我覺得、 嗯、 他會搞什麼呢長毛、 嗯、 搞這些、 就是啊、長毛又脾氣不好 是有機會 spill over、 啊、 即是去到其他、啊、哦，頂整班人都是這樣的、 啊、 暴民來的他就在當日投票進去抹黑你咯我覺得是有機會的是绝对有机会的可以是一场戏来的 是 一早夹定晒摆晒 crew 在那里拍的可以是。 是 那跟着你们这些就是大家看看投这些票、 嗯、 周融那些就开动个宣传机器、 嗯、 是吗这些就是选举的部门来的、 嗯。 我相信香港我自己85年开始助选从来没有听过警察在选举之前要开记者会或当日要派大差、 嗯、 动员所有各警区的警员。 嗯、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委内瑞拉智利。呢啲國家，甚至係菲律賓呢啲國家先會係、 嗯。 香港嘅選舉，大大小小喺票站拉票區啊，你鬧我，我鬧你、 嗯， 你投訴我，我投訴你，個年年都有。 嗯、 但係從來係唔需要咁樣去到一個準戒嚴嘅狀態。咁、 嗯、 你所以可想而知，幕後導演準備緊上演嘅係一個咩劇本？ 係啊，所以聽日咧，我又係咁講啦，我預計係聽日一定會有衝突事件。咦，衝突事件有啲咧就係入局者，有機會係入局嘅，即係有機會就咩咧？即係以前陳雲講過噶嘛，佢用道家思想嚟講政治咧，就係話設局者設咗之後咧，就啲人自動入局噶啦。OK， 佢咁早講咗自己嘢出嚟， 講咗啲出嚟噶啦，好早噶啦，即係話嗱，大家就唔好入局啦。啊、局就一定会撤出来的不过你不要傻到就去入局这个就是给大家奉 献。但因为今次竞争激烈呢我觉得很多不要说候选人我觉得他们的助选团会上路的真的。 嗯 是的会上路。 所以大家呢即这些都是要对自己的助选团今晚在 WhatsApp 我觉得一定要。 一定要有 很清晰的指示。 打不还口打不还手特别是新界西。新界東呢啲高危嘅選區，我覺得。 喂，你唔該，你 send 個 message 俾阿朱凱迪啊！真係啊，呢、這個 嗱，我如果我幫佢助選啊，聽日如果俾人揼，我一定唔會出聲。 嗱，你唔好唔好還手啊！你 最好就我安排定啊，楊師傅揸住個 Facebook Live 一路影我俾人揼嘅情況、 啊。我首先勸你啊，呢個在黑隔離啊，你唔好還手啊！嗱，所以咧， 我一定唔會啊！我還手嘅話，佢攣低噶啦，頂唔順噶啦。 係啊，高手嚟啊！所以咧，你雖然高手都唔好還手 ，OK？ 咁、嗯、所以咧，大家咧就。分头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就劝嗰啲助选嘅人咧就千祈听日一定要冷静行事。 嗱，仲有一个大家即系有啲听众都提出嘅，就系话喺票站调查点样处理咧咁样。 嗯， 咁咧就阿 Vicky 就话无论点都好出嚟投票，有人问你民调咧，你就俾假料 大保皇。系啊，呢个我哋都讲过啊，其实之前喺 嗱咁，但系你要记住，你要令到佢嘅配票系统失灵咧，就唔可以乱咁俾假料嘅。 嗯， 咁所以我就话咧，你应该系要答咪咩咧？系契字头， 契字头咯， 系啦。新东就答，嗯、一定要答容海恩。 系。 九西一定要答狄志远， 系 狄志远， 系系系， 系啦。 新西就何君尧， 何君尧新西，咁就九东就谢伟俊， 系 系啦。咁就总之全部 超区就答两个都得啦，黄国兴或者系阿答黄国兴好啲系嘛？ 我觉得答黄国兴好啲， 答黄国兴好啲。 超区唔系，应该答李慧琼， 李慧琼啊， 系啊，等佢吹鸡又系要上一次系救阿陈婉娴整死咗阿咩啊嘛，整死咗垃圾桶嘛， 系整垃圾桶啊，咁即系答阿李慧琼好啲， 系啊，就等到佢、okay. 觉得黄国兴告急咯，咁啊调走李慧琼啲选票。 好啦，咁啊就即系所以咧，嗱，听日啦，讲嚟讲去我都系一句说话，到最后出嚟投票，嗱、嗯，依一个先系。始终咧，依、这个始终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如果香港听日有 60% 嘅人出嚟投票咧，咁就我哋头先讲嗰啲嘢咧，全部就都有机会系有 80% 变成废话噶啦。 嗱，我话俾你听啦，如果投票率去到六成，暴动机会仲大嘅。 嗯， 对家整场暴动出嚟，窝咗你个选举添。 嗯， 做得出嘅而家政府咩做唔出啊？系、 嗯、 嘛？ 嗯， 即系喺一个咁嘅管治嘅情况底下。所以我就話，從來我哋選舉咧都冇擔心過會有騷亂，唯獨是今次，我覺得咧係即係我自己希望我自己估錯啦。當然，我亦都對過去對傳媒個信任係冇咁差嘅。但係你睇到今屆嗰種嘅手法、個低劣嘅程度、嗰啲抹黑嘅低劣嘅程度咧，包括琴日 TVB 點樣處理呢個泛民棄選嘅新聞，你就睇到個黨國機器已經開動。 係，我話琴日嗰個底褲都除埋啦，真係好清楚啦。 今朝再出大公報社論咯，嗰下仲核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黨國體制下邊、舉國體制下邊嘅選舉。呢、 嗯、 個唔係特區內部嘅立法會選舉，呢、這個係舉國體制下邊嘅選舉。 但係到千祈唔好覺得冇得揮冇得攣，呢、這個歷史都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只要堅持落去嘅時候咧，咁啊極權咧就會越做越多嘅錯事嘅。 嗱、那个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嗰个举国体制啊，佢要兼顾嘅嘢太多。 系 咁咧，佢 又会漏洞处处 嘅。系啦，佢有笔噶，即系佢系一个哥利亚嚟嘅。哥利亚睇嘢又碟影啦，跟住动作又 缓慢啦， 有巨人症系啦。咁就即系呢个 Malcolm Gladwell 嗰套嗰本书啊，讲呢个大卫哥利亚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故仔。而大卫系咩？大卫用投石器嘅， 嗯， 投石器就专克呢个重兵器嘅士兵嘅。即是用自己最强对自己最弱，所以表面上是大卫弱哥利亚强、 嗯、 你见到一个党国体制你觉得他很劲很劲，但你想想一个林荣基、 嗯、 都可以将他的体系将他愚弄、 嗯、 然后最后尾督爆他，所以我觉得个体制越 arrogant 他觉得自己赢硬、嗯、就出状况机会越大的。 这个就是其中一個角度去睇，第二個角度咧，亦都係佢自己係，亦都可能係佢自己係怯啊，越嚟越怯啊！一個政權咧，當佢要出咁多招數嘅時候，即係話佢個政體越嚟越弱啊！咁所以咧嗱、嗯，所以你係可以兩個角度睇，你話唉，覺得今屆選舉點解咁 係好慘啊，好核突啊， 好核突啦， 係啊，點解咁核突咧？ 點解咁核突咧？ 係嘛？ 點解要出咁多招數咧？ 就係佢個勢弱咯， 勢弱咯， 佢就驚雨傘之後翻盤咯， 係啦， 係嘛？所以我就話就係對於自己。这个中联办换人之后这几年来那种的倒行逆施所出现的问题自己心虚、 嗯、 是吧，所以唯有去得更尽， 是 吧，去到更尽的话会反效果，我就说、嗯、第二他有北的嘛， 是 是当然他一个党国配票体制是泛民没得比的、 嗯、 非建制派没得比，但个问题就是这样，他都是要根据当日的情报票站调查香港新一代研究会，大家见到他埋来问你就要主动答啊， 要答的， 很多人 不要答啊， 一手拱开，一手硬开你、 啊。 我见到好多啲老街坊都系咁啊，即系嗰啲基本盘啊，泛民嗰啲、啊，我觉得唔好唔答，你做一个公民嘅责任。 不过唔好夸， 系 唔使夸嘅，你就咁答，你答即系投咗边个得啦。 系啦，一定要答嘅，我觉得、啊、一定要答。啊、大家我头先讲咗啦，其实 系 啦，即系呢个咧就系、是、你要用智慧去打败呢个哥利亚嘛。 嗯。 咁另外就系咩咧？嗱，佢分票系咪分到咁准确？特别系喺咩咧？九东九西，唔系新东新西。因为那个议席咁多咧，佢除到最后尾咧，我甚至可以预计到最后尾一直相差系过1000票左右嘅，唔、 嗯、 会相差几千票嘅。 咁你咁讲又啱， 可能系31000赢30000票嘅。 咁讲又啱，因为咧，其实我已经喺个网络世界当中咧，即系唔系净系我哋有呢个策略智慧嘅，其实好多网民而家都有呢个策略智慧嘅，即系佢哋都会教其他人咧，就答呢啲嘅民调嘅时候咧，应该点答。咁、 嗯、 所以咧，其实呢个成唔系冇得玩嘅，即系成日我觉得呢、这个阿 Malcolm Gladwell 嗰本书咧、嗯，其实有好多个例子就 系 以小胜大嘅，咁、啊、都。 都是用策略啊，用智慧的。你不要以为你家的菲佣啊、外佣啊是没有完全是一个弱势的，它是有它的强势之处的。是吧？咁所以呢，其实大家都讲都是那句，你如果你要唔好，千祈唔好将自己陷入一个嘅叫做negative 悲观嗰个嘅思维状态。你系要一定要知道你嗰票嘅作用系咩咧？如果只要香港人有 60%、65% 变天噶啦，唔好话咩啊，即系60% 都够嘅，60% 都够。 系啊。 你的 60% 投票率呢，你就將那些鐵票呢全部呢沖散了， 沖散的 了，即是變成它的重要性，它決定是贏勝敗的重要性，就會 它整個配票系統都會 崩潰 崩潰。 你看看上次超區就是這樣，超區就是因為全港投票嘛， 是啊， 全港投票 很難控制的， 你怎配啊？ 配不到啊！ 是吗？你瞎了过去啊！ 是啊， 陈婉娴垃圾桶就爆了。 嗱，呢个例子很好啊，超区咪就是一样嘢咁咯。你以为佢配票系统是真的天下无敌咩？ 咪咯， 都不是的。 所以你就说喂，很多人说喂，咁我哋要主动去打爆佢。我成日都话形势比人强。你试下，如果大卫是揸住个投石器，主动去埋身肉搏同哥利亚打，你个后果会点？嗱，呢个情况即系等于咩咧？等于大家拿住搭港独嘅传单上去天安门派。 嗯， 系啊，好似好劲啊， 系， 好似好勇武啊。 唔系，同掟砖一样啫嘛。你攞住个砖掟警察， 系啊， 咪一样咁啫嘛。 嗰个点啊？啊，呢个唔系话咁样就代表你勇啊？呢啲叫做咩咧？呢啲叫做盲目嘅愚勇啊！我觉得， 同埋你只系发泄啫嘛。 唔系咯，你发泄啫嘛，你愚勇。喂，如果我去用第二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嘅體制裏面自己爆的，自己配不到票的，我為什麼要用這些方法？這個，就算你扔他都改變不到的， 出來投票就是最佳方法， 跟他配票系統崩潰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就說，如果投石器，即是大衛手上的投石器，其實只是遠距離的一個遠兵器，遠距離的兵器來的，哥利亞拿著那把重劍來的，那把重劍是什麼呢？是埋身打的，是不是以他的体能加上他的把剑，只是拿个剑尾嗨一嗨你都已经死得 了。 是不是？所以大卫是不可能埋身跟哥利亚打的。所以他一定是要什么呢？是要离远，还要什么呢？你不可以掟他，因为他有重盔甲的。所以你要掟他的头。是不是？掟他两只眼中间。所以那个是一个远兵，是用自己的长处，用自己的优势。好了，你问了香港面对一个党国体制的选举。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长处呢？好像你刚才所说，一个普通的家庭佣工，是不是真的弱势就没能力对抗一些不公义的事呢？我觉得不是的嘛。所以你就说我们香港人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仍然是有一个是非黑白的观念。我觉得你要问清楚在选举里面一些很简单的是非黑白的事。你信哪个？你选了之后你要进去搞都好，哪个会真搞，哪些会坚搞，哪些会 hea 搞，哪些会搬龙门，其实一看就知道了。我觉得不难常识，用你的 common sense 已经达到的。第三就是说怎样拉到更加多的人出来投票。第四就是我觉得不要太过早去投票。第五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票站调查里面要去打爆他们的配票系统。在票站调查里面是令到他们觉得他们西环的人已经够票。这样的话呢就会将票调回走的话呢，因为他调来调去，你不要以为他上午调了一次夜晚黑可以拨乱反正，他都很困难的。 困难的， 他落了动员令投给狄志远那一下呢，夜晚黑立回狄志远的飞给回这个九龙西民建联是哪个？ 九龙西民建联啊， 张学军啊，不是张学军，好像是香港岛。 九龙西哪个？ 总之他要调回走都很困难的，给回梁美芬啦，当梁美芬啊，系啊，佢要掹翻狄志远啲飞俾翻梁美芬都好困难噶，唔容易噶，即系佢咁样调嚟调去就会中间甩碌噶啦，其实系嘛，佢搞下搞下就散噶啦嘛，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第五招，其实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我觉得。咁至于你话喺一个咁大嘅选区，如果你系针对紧一啲年青嘅候选人，系咪多啲用呢个 Facebook Live 啊，用多啲呢啲即系现代的资讯科技去拉票，rather 定好像郭伟强我这个港岛区日日经过北角全部动晒大妈在这里，是啊，即是因为要保郭伟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既然人手不如人地众多的话，是吧，也都是要善用那些人力资源去催票，用什么方式去催票也都要善用那个即是自己的强项，我成日觉得，即是等于大卫的投石器一样的嘛， 系嘛？你走去攞个盾牌同人哋重剑打，咪输咯。其实就 系系啦。 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啲问有啲人最后尾问嘅，其实你又话有特别嘉宾嘅咁啊，其实系有嘅。结果咧， 只狗只狗嚟咗。 除咗阿莲系特别嘉宾之外咧，其实咧就系因为阿莲系要捉鬼嘅，所以出咗去。咁本来我就请咗陶君能嚟嘅，点知佢甩咗底，就系咁简单啦。咁佢话：哎呀，你睇下我嚟唔嚟啦？当时我已经估计佢未必嚟得到。嗱， 都唔系咁，你都识听啦。通常话啊，睇下嚟未到啦， 咁系啦。咁我睇下嚟未到啦。咁我所以就俾写咗叫特别嘉宾啫咁样。咁但系嗱，大家千祈唔好失望，因为咧喺呢个星期日咧，我哋咧除咗落去助选之外咧，都会喺选举期间咧做呢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另外咧就系、是、选完之后咧，我自己睇下星期一。晚咧，我覺得應該咧都應該做一個選舉嘅特備節目， 嗯、 就係呢個賽後呢、 嗯 這個成個政治形勢嘅分析。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 嗯， 嗱，選完之後就發泄完啦，搣飛啦，係、嗯、嘛？大熱倒灶又好，大冷爆出又好，咁、 嗯、 跟住會點咧？咁樣成個反建制嘅陣營喺立法會裏面會點咧？咁、 嗯、 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呢樣。咁、 嗯、 所以就記住密切留意我哋喺 Facebook 嘅公佈啦。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呢個選舉特備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好多謝徐少華嚟咧，就同大家咧去講我哋選前最後嘅準備。好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刘世林。 哇！天才一踢啊！